D100,重新出發 D100,還聲於民 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啦 嫂姐,重新出發,我已經準備好了 智能手機,固網電話,電腦,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哇,阿聰,你拿這麼多東西做什麼啊 24小時聽D100大聲台,當然要準備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機,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 或者用TuneIn Radio App搜尋D100 如果你用iPhone的話 還可以用香港網台App搜尋D100 得了,電腦上網去D100.hk網頁 如果用iTunes聽的話 On Library,之後選News 再搜尋D100 得了,固網電話可以打 1831100 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PCCW,i2都可以登入 D100.hk收聽 要聽要看,大班林毓華,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還可以登入蘋果日報網頁,或者下載蘋果APP 得了,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 有更多更好的收聽方法 你是要講真話做實事要貢獻 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 大聲台重新出發 星期六上午8點到10點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上午10點到下午1點 龍鳳大茶樓下午1點到4點 週末飲冰山 下午4點到黃昏6點 恩典時刻 黃昏6點到晚上9點 音樂真情人陳永業 晚上9點到凌晨12點 怒漢推歌 大聲台重新出發 D100還聲於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们期望最少有10,000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我们不想见到占领中环是发生。 但是如果中央违背他的承诺，这个就是将会出现的情况。我们是别无选择。民主，大家都理解，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 林毓華早晨林伯今天是Good Friday，今天是復活節的前夕，如果教徒今天是拜苦路，我們信的，因為基督今天是 被釘十字架，接著第三日復活，主日星期日就是復活節。所以新的教宗在梵蒂岡舉行很多復活的儀式，其中有一項剛才我聽到，傳統上是為很多信徒和非信徒洗腳。 訪校非信徒也有這個名義，今年他是跟有兩位穆斯林的女信徒洗腳，這個很厲害，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錯，總之不是天主教徒，所以這個是一個，你知道每一位教宗都有一些自己的風格。 這也是一個絕對我們覺得宗教應該為一，我覺得大家可以共通的，都是為人道人向善。除了那些邪教， 我是不是7點半提早這個時間，是第一次跟你做這個節目？ 當然不是啦，上個禮拜試過一天。 你有沒有留意過大班經常將這個節目的內容的編排有些要求的？ 我告訴你，大班呢 因為我跟他改名了他是五時花大班花班來的，我告訴你五時花就六時變，他在這裡我都是這樣說的，他個人這麼大量這麼大方，他很喜歡聽別人給他意見，他太多東西不停在腦袋有很多意見很多主意，這是好事，作為一個 我們說花甲老翁，我是半白，你們經常說，我有聽的，很多年前十幾年前你說商台一有意外50歲以上的那些就是半白老翁，現在的報紙都還是這麼快，50就半白，過了60就不是花甲 但他真的很多主意，他有一天更加煞有介紹跟我說星期六不用開7點半的，8點開始，我都未有時間跟阿輝他們引證這個是不是最後的決定，所以我不知道明天究竟是7點半還是8點，你知不知道？我當7點半，是的，他跟我說的 不用理他們，他們說7點半，半個小時填什麼呢？他沒有跟別人說，他的心裡想著跟我說，然後跟同事說，繼續去到港台聽港台那半個小時，那就是60小時，所以應付大班這種花班的角色很容易，我們聽完之後，左耳入就在腦裡停留。 當如果是不同的看法那就又而出來了，7點半現在我們做什麼呢？看新聞，上一次也是，我們可以講一下報紙的頭條新聞，又或者是你不喜歡跟報紙的頭條，我們自己可以選擇，我聽過大班這幾天講新聞講到9點，7點半講到9點，你這種做方法跟 我們的新聞王子做法又不同，他們兩個做法不同，正所謂百花齊放，說新聞就沒那麼多意見，大班一直說一直評，越是對單新聞是有興趣就越評，就越撐到出去很遠。其實我又支持大班，我覺得我們的，當然李錦鴻又不同，他當時那個節目要 濃縮，而且畫明是類似新聞天地，簡直是將整個名字叫新聞天地，比類似新聞天地，是新聞天地，是另一個，新聞天地，新聞天地敬如有天就有地，要在很短時間濃縮新聞給聽眾聽，不過今天是假期，我們的聽眾 可能現在是朦朦朧朧，最多都是開著收音機陪著你繼續發最後一兩個今早發的微圓的夢，亦都有些人可能昨晚很威，威完之後現在就昏迷了，剛剛第一個夢都未發，都有，我們可以，這些日子我們可以 暢談新聞，不如由這個頭條講起，你 很有趣的，我覺得阿林伯，我們可以，其實我們每一個主持都一定有自己的喜好。譬如你今日看到，我們選幾份，我們不要選太多，選幾份，然後看看你，如果你給你講先，你要講哪一份的頭條的東西，因為今天的頭條，我就拿這三份，《東方明報蘋果》，OK，這三份的頭條各有不同。 東方就說寵物可傳新沙士，這個跟健康有關，明報就是葉劉的師傅批評喬曉陽的方向假民主，蘋果就是張國榮最後電話由陳淑芬細說，三個頭條給你選，你會選哪樣先？我當然是說這個Diamond教授 告訴我們什麼叫做符合國際的，當然是尊重你，你現在還是台長，不約而同你問我，當然應該先說這個，照道理，因為奇怪的，照道理是不是應該是佔領中環那個有機會上頭版的，這個就是值得 但如果你說廣泛報道來說是戴耀廷教授那個那個偏 向高。不過呢因為佔領中環應該是昨日是不是頭條？昨天我沒有認真看所有我們看網上。因為前日開記者會所以昨日是頭條。所以呢你見到今日即係蘋果都唔係用一份即係唔係用呢、這、一個即係同關於政制民主有關嘅都係因為紀念張國榮哥哥喺十年前四月一日即係自殺呢嚟係同埋呢 A1 嘅再上面呢就話公安圍福田酒樓就拘200個港黑漢咁作為成份 A1 咁你覺得 如果我做港民版編輯時，我會將呢個係工人尋晚咧200多人咧喺呢個係貨櫃碼頭嗰個係，我覺得會應該擺一個重點嘅。 嗱呢個咧嗱就係、是、正正我今日想同你問，就係話你睇到幾份大嘅報紙咧？嗱我未睇星島啊，不過斷估星島都唔會用呢一個做頭條啦。坦白講嚇，阿傑 係。 啊！貧窮線計房助，公屋冇窮人啊！即係嗱，呢啲又係抹黑公屋嘅住客噶啦，話俾你聽啦嚇！大公文匯你唔使睇啦，大公就講 大公咧，我就奇怪，我今日揭幾次，我希望你一陣咧都幫手揭一揭。 係， 我睇唔到佢有呢個係講呢個工人罷工呢個消息嘅。到轉頭大文匯報咧個篇幅相當多嘅。 啊！ 雖然擺喺呢個背板嚟嚇，你即刻一揭就睇到啦。 一揭睇到啦，都叫做有四分一，四分一版啦。 唔止四分一， 係二分一。 係啊，係啊，係啊， 一版啦，未瞓醒啊，陰公。我本來我睇都係二分一，講四分。 如果我要幫你補飛咧，你講四分一都啱嘅。你打開佢咧係一個 pitch 啊嘛嚇，咁所以你都啱嘅嚇。 好嘢啊！即係阿林伯， 呢个防守好唔好啊？ 宝刀未老，宝刀未老。 大伯 文 汇 咧，其实文汇大公两份都系极左阵线嘅，一个砌占缅中环，一个就梗系继续为普选佢哋嘅爱国爱港嘅普选。我正正就系想提咧，点解冇一份系将呢一个嘅工人罢工，吓围住呢一个嘅六号。貨櫃碼頭的內邊的裏邊的迴旋處，來作為一個很好的演述。蘋果呢連 A1 沒有 A2 都沒有 A6 啊，去到 A6 啊，哇真的連文匯都 今天呢，因為呢就得返頭條的免費報紙， 頭條是怎樣， 若然呢它是一個是一个是点样，是一个犯罪的新闻来的。啊高 IQ 青年情关闯不过。啊咁都想 成日都觉得。 情敌重囚十年。 这个是一个法庭新闻。咁都我觉得都。即是每一份报纸呢我地未今日未今日讲好多嘢可以即是而家46分啫距离10点钟用一段时间。我觉得呢这个的风波类的茶杯呢有时我们都可以应该要开始即是跟大家一起探讨当然很多人都说、哎、你们其实探讨了很久的了你们从你们的风格以及你们讲的新闻选取呢就已经知道大家我们都有个定性没错但是呢我哋有冇好強烈地或者係好深入地大公文匯唔好講啦，好明顯 嘅建制度 啦。 大公咧，我真係睇落去，真係要致歉喎，真係。 係點咧？ 原來咧，我哋監製提醒我，仲我而家揭一揭，真係喺 A 十三版嘅港文係有嘅喎。 有， 都幾大篇幅喎。 不過係咩？不過係 A 十三啊嘛。 談判失敗 ，A 十三 工人通宵靜坐，職工盟組織坦。呢個係貨櫃碼頭所以你睇到咧，從個標題咧，佢都係揼呢個職工文。 好嗱， 咁但係咧，如果外國報章如果係站在過往我哋嘅認知啊，梗係站在工人嗰個角度噶嘛嚇。 係啊，信報咧， 係 你知啊，呢啲係始終信報呢啲都係經濟或者金融嘅報章啦，係咪啊？即係唔係一張全方位嘅報章啦，我姑且咧，我放埋佢一邊，我就同你探討咧。你作為傳媒咁多年經驗，好唔好啊？嗱，我哋就攞明報、蘋果、東方、星島嚟作為一個嘅 討論。 今天開班教新聞採訪。 是啦，師傅，林伯。咁未講完。A 東方呢A2 是永不賣盤無需裁員得過港字黎智英前言不對後語。咁呢啲都係一貫佢哋兩張報紙嘅即係好似 過招啦。 孟聯同呢個孟城一樣係咪即係你嚟一腳我嚟一球啊咁呢個都係即係佢哋內裏嘅一啲嘅爭即係報章的爭奪戰呢這個都是很自然也都是應該令到我們更多元化題好了阿伯你覺不覺得呢如果你 我請教你東方星島明報蘋果如果將左中右的政治 的光譜這四份最保守的在建制的陣營的報紙是哪一張 最保守 最近建制而家即是梁粉啦当然是。 是 是。即是而家就是梁粉啦。 当然是星岛啦。 你认为是星岛。 是。 跟住呢 跟住东方啦。 是啦我都揸住啦。跟住呢 跟住梗係明报啦。 明报啦跟住苹果啦。 是啦。 好啦四份。 是。 我同你有啲唔同嘅意见。 好啊你哋你嘅排序呢你嘅排序呢 当然呢何柱国呢即係本来就最近CY, 同佢嗰个宴会嗰次好似星岛嘅。 因为有个颁奖典礼 喺咁样 颁奖 嘅 颁奖嘉宾或者做呢个出席嘅主力嘉宾。 何柱国就即係擦鞋即刻大家就一雪前耻将689个妈咪嗰对那对什么话他那隻那对脚呢是什么窄脚那些收埋了不再讲了。现在升到呢你问我呢其实未有那日之前呢我估呢一路呢我都觉得东方呢应该是现在来讲是最建制。你问我现在都我仍然都是最建制。因为升到呢现在就是测试着现在是看着究竟 CY 还有几轮坐。 你如果看回今天他 A2 版的那个题目升到 A2 版 甚至他都在打这个特区政府的。 特 别打林郑添的。 是吧 是吧咁你讲 一阵间讲啊咁你呢个就好明显多谢你提点啦呢个我相信就系。所以我觉得东方你见到东方呢基本上呢佢所有 CY 嘅政策呢就算闹都唔系闹 CY, 系咪好啦明报大家冇意义嘅。 喔今次啦佢揀呢个题目做呢个头版亦都啱嘅因为独家嚟㗎嘛。 不过呢 你涉入到 A16 咩 好似你哋最近讲明报啦咪即係将糖纸包得几靓囉。 糖纸 即係糖嘅纸。 包装纸。 包住嘅啫。係明报就某程度上面佢係爬过咗星岛添啦。係咪明报。不过我今日对苹果有少少失望囉。即係点解我今日攞出嚟讲呢即係当然我都係张国荣嘅 fans 啦你係咪 我都算是挺喜欢他的歌我昨天在 HMV 几乎买了他一只 那你即是 不是 那你即是不是 我真的买了 喂昨天 真的买了他那只有只碟是四只 即是24小时都未过过因为你有时记忆很好有时竟然不过真的这些我明白的我真的那种病征我不记得了新病名越近那些东西你不是很记得 不是因为我昨天买了是四五张碟所以变了 哦 OK 有些特别是新人来的 即是你果然真的尊重这个版权 当然 框啊呢啲。 不停呢啲人话下载方便咁样我啲老人家呢仲会揸住。 仲会去框下嗰啲买下啲硬直硬骨骨嘅碟。好嘢佩服。呢个你真係以身作则。嗱苹果呢我又觉得。即係我希望苹果呢就肥佬黎呢卖唔到台湾嘅盘。资金上对于他来讲呢 不是问题来的。 他当然不会是问题啦不过人的钱不会嫌多突然间以为袋了拿半落袋拿回出来兼且还被东方在那里唱在那里笑那人要面树要皮兼且呢肥佬黎又不输得的。 那會不會因為這樣蘋果以後的路線會有少許不同呢大家拭目以待即是你怕它走得太軟性一點其實蘋果間中都會是這樣的所以今天既然這麼多時間就拿出來討論一下我就不相信蘋果會180度轉變我想你打死我肥佬黎也不是這樣的人不過肥佬黎很明顯是一個一個徹徹底底的生意人一個相當有頭腦的香港政治他是不是土生的他是不是香港出生的他是內地出生的你不記得他偷渡下來的嗎我記得的其實我跟他真的沒什麼兩句我跟他真的沒什麼兩句大家如果記得小弟一出道一動就動了兩份報紙就是《東方蘋果》就是動他們的風月版當時就動了影視處投訴肥佬禮話說當年在馬丁面前訴說不是就說你鄭家富什麼料自己有都要動但是這就是我們本身黨和當時即是你希望他把A28那個放在頭版我自己覺得應該的法治變人治喬曉陽打散一國兩制應該的我覺得你既然大公文匯人家都兩份都是用這個政治的題目作為 最建制的大公文匯最建制但是有趣的就是當這個大公報叫做佔中如恐襲市民怒轟你知不知道他選的這件事是甚麼來的原來是香港電台千禧年代所以我真的莫名其妙為甚麼他都可以出去做街頭訪問為甚麼要引述人家電台的所謂部分民間的或者聽眾的一些回應和很明顯是暗湧的林伯我們繼續講蘋果為甚麼我覺得蘋果現在大吉利是講句死症種真是死症種沒有主流的傳媒特別是文字的媒體我們寄望是很高的 我希望因為很多人昨天打電話我們這個十級自由坊節目名都忘記了真是糟糕了一到晨早就自然變成風波上身不是的很多人都說我連在中環做事在銀行做事的在律師也好會計師也好都不明白佔領中環是所謂何事因為你不要以為我們這班人日講夜講日聽夜聽以為應該每個香港人都叫做聽過我昨晚做了一點自己的測試我周圍的朋友真的有一半未聽過 大部分不知道是講陳建的事現在講前奏而已 如果知道的都說要是有些就說 我都沒有時間了你就快了要不就說未有了所以完全這就是我們傳媒應該的責任我們是應該將這件事日報夜報我們這一百是這樣但是文字媒體不是這樣的話你大公文匯你就不是我們我們現在講的左中右的群體裏面中產或者中間路線的人是最多的頭尾喝咖啡去看法國電影那些人不是這班是那個胡鬚佬的那班如果你說香港人的群體你問我大概十至二十%是左極右極可能沒有當十五各自有十五%加上三十中間有七十%有一班人因為死事兩邊我估計大概十五而已我認為一向都是不會太多的所以你看到人力就是十個八個%加多一點點極但是昨晚我聽到一個段子好像是你有個聽眾打電話來就說喂來了很多 共產黨黨員這個其實我們真的要花多些時間日後要講因為你們其實講過的你們每一日150個名額其實你計算一條數你那次跟大班是這樣按都來了百多二百萬人我們的普拉數來的都是的雖然有少許水分 落出來是不是真的他們的人未必有些是家庭團聚有些根本從來都是等了很多年希望見到另一個天地但是他們那班人會不會受到感染甚至拿維穩費而下來想著所謂投誰有維穩費就行了那就是了所以那些 那些數目你真的不可以看少好了就算你怎樣都好天一半地一半都過百萬人有過百萬人接近百萬人所以講一下我們講中間的70%新聞之後 1831138 早晨8點由謝詠申報道新聞葵涌貨櫃碼頭供潮通宵持續近100名工人和聲援的學生代表在6號貨櫃碼頭內過夜堵塞其中一個迴旋處阻止貨櫃車駛經這個迴旋處進出碼頭通宵留守的人士部分稍作休息準備日間繼續罷工 職工盟組織幹事吳冠軍表示,相信今日稍後的罷工人數將會超過200人。 他又指,組織一直希望有勞工處高級人員到場,同資方代表一起斡旋。 大嶼山凌晨發生4車相撞車禍,7人受傷。 事發在北大嶼山公路黃基祥方向,近小豪灣位置。 凌晨大約4點半。 4架的士發生連環相撞,4名的士司機以及2名乘客受輕傷。警方在葵涌進行反黑行動,拘捕29人,涉嫌販毒和藏有攻擊性武器。警方新界南總區反黑組探員,聯同機動部隊和警犬隊,晚上突擊搜查活躍在葵涌區涉嫌黑社會人士。 其中在盛芳街公園拘捕10多人,又在附近一間酒吧,再拘捕10多名男女,被捕人士年齡由14至43歲。行動中,搜獲一批水喉通和懷疑冰毒。有關犯黑行動仍然會繼續。在台北,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台北市議員賴素瑜交保120萬元新台幣。 台北地检署不服裁决,将会提出抗告。台北当局调查双子星大楼收受贿款,认定赖素瑜涉嫌收受贿款等罪名,向法院申请羁押。台北地方法院昨天下午开始召开羁押庭,凌晨裁定赖素瑜120万元新台币交保,并限制住居、出海和出境。 国民党证实,赖素瑜昨天傍晚已经透过律师,辞去所有党籍,包括国民党主席、办公室主任、文化传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等所有党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发表声明,对赖素瑜涉案感到震惊和痛心,而他身为党主席,需要承担外界所有批评和责难。 内地涉嫌造假的美素丽儿奶粉,一名涉嫌人士已经被警方拘捕。新华社报道,涉案单位 是一个洗洛丽儿进出口有限公司，经营地址是苏州工业园区，在内地生产点内查获的17个批次奶粉，得3个批次合格，警方正作进一步调查。较早前中央电视台报道，荷兰美素丽儿奶粉是苏州代理商违法生产，所有原料是来历不明的进口奶粉和过期奶粉，厂商又私自更改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579点，升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268点，升11点。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沿岸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的雷雨为港岛和大屿山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一股东北季候风为今日稍后抵达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稍后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指望听日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只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30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8:00到10:00， 听风者陈玉欣、语文、程思华。 上午10:00到中午12:00，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Venus 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万静。 中午12:00到下午2:00， 对冲人生路。 下午2:00到4:00， 好玩星期天。 下午4:00到黄昏6:00， 旅游玩家。 黄昏6:00到晚上9:00。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你有你讲，我们一定听，一定给你讲。 我问你做什么行业，你问一下你自己，你会不会做24小时呢？一间当然你说喂工作不同，即是消防员都很长啊， 消防员工不是这样计， 但是消防员有得分 是 咯。所以呢，你无论怎样讲都好，24小时一间，你当它是什么呢？ 这份什么工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吧，带个樽上去，喂，什么事？你即有没有人类有没有尊严？ 即是没有尊严 做事， 是没有尊严， 是吧？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00到晚上8:00，郑家富、吴志森、邝永轩 D100 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最少有10,000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我们不想见到占领中环是发生，但是如果中央违背他的承诺，这个就是将会出现的情况，我们是别无选择。 民主，大家都理解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8:09。 早晨啊，今日系呢一个复活节嘅第一日，复活节假期嘅第一日啊。咁啊，今日咧一早出嚟，我谂你见到有好多人咧，即系一代二代吓，一劫二劫啊，即系晨早起身，人哋就去飞机场吓，我哋两个就嚟呢个堆填场吓。咁啊，都好嘅。 咁你有冇心旷神怡咧？ 系啊，今日啊几好啊，今日一啲臭味都冇啊！你觉唔觉？ 系 啊，今日真系， 你 系咪可能 走就阳光一起咧就唔同噶啦？ 唔系，可能系咪因为冇开工咧？佢琴不过即系冇开工就争啲嘅，真系嘅。喂，讲翻我哋嘅今日咧开波，我哋就系即系未讲每一张报纸嘅头条咧，我哋系讲紧报章嘅定位。啊！你誒頭先攞住張《南華早報》，你就話《南華早報》啊，不如你講俾我聽，《南華早報》今日嘅頭條又係咩咧？ 佢有雙頭條嘅，一個係左手邊嘅頭條咧，通常都係叫重要啲嘅，就係講緊嗰個係話係嗰個係查冊嘅問題啊。 查冊 話而家咧 U turn 啦， 係啦，即係唔攞出嚟住啦，政府係咪 修例？保留翻咧嗰個係董事嗰啲係細節， 係啊。 咁啊有趣嘅就係喺佢呢篇報道嘅尾度咧，就引述咗咧係呢個係古壇長毛阿 David Webb 就話查實身份證號碼又點算係私隱咧？係啊。 講開呢個古壇長毛，唔知佢真定係假？佢好似唔支持佔領中環嘅喎，我有時有點而驚訝喎，即係一個咁反建制、一個咁嚇咁激進嘅人，不過唔通佢淨係喺古壇激進？ 呢啲情況咧，就要有人去同佢傾下偈。 不過可能咧，你問我咧，呢啲記者咧，隨時係寫錯了， 係 即係隨時係攞錯人哋嘅意見，或者甚至係曲解咗佢一啲睇法都唔出奇㗎。話俾你聽啊，有時啲嘢，不過真係要真係再靜觀其變，因為遲啲一定會再人揾佢。但係另外更大嘅一張相嘅頭條， 嗰張相睇到大啊！我覺得如果我做編輯咧，我就會放到佢大啲添， 係嘛？ 因為就講緊尋日咧烏雲滿布，咁然後就話咧係政府咧就希望咧喺呢个系3年内咧改善我哋香港嘅系空气嘅质素， 系 咁然后咧就系嗰个标题就话咧系官方系应承话喺7年内咧就有一个最佳嘅空气质素， 即系7年同边个比较先？同几时比较先？即系7年里边，即系一路一路进步啦，一路一路越嚟越好啦。 去到2020年咧，咁就会系吓，即系有所改善啦， 即系。而家大家聽下啦， 但我覺得如果我做編輯咧，我就會將嗰個係best air in 7 years， 我就後邊整個大 嘅 問號。 問號不過咧，嗱呢一個嘅頭條咧都有佢嘅關鍵性同埋有佢嘅立場，因為咧第一藍組已經做咗即係好堅實嘅建制部啦。咁啊，琴日即係。环境局政副局长都出嚟为空佢香港嘅 出嚟嘅 系啊，好少有嘅空气质素嚟去，因为佢要靠陆工委啊嘛，大佬啊真系，你问多几问唔识答噶啦嘛，系嘛 ？Christine， 跟住成 Christine， 大佬，咁所以咧， 包子帮唔到啊， 梗系啦，你真系。咁所以我覺得咧，藍組用呢一個頭條咧，你問我就即係喺對香港嘅特別一啲中產啊，就係頭先我哋講應該70%嘅人啊，呢一班人咧，無論佢政治觀點，就算側邊嗰2%-15%咧， 其实 100% 是真的全人类全香港都不会觉得这个是小事、都是大件事。所以他用这个头条呢， 就似乎是一些是做生意人，特别是外商 和 领事呢，就喂我们不来香港做生意， 所以 我们不想住、 所以 SCMP 摆这个是绝对有他们的即立场和他们的需要。 就是照顾西部那些人。 没错了。好了，喂，讲回苹果了。苹果呢A 一唔好讲啦， 拍台咁大声，真系 好多时即系 拍晒台想点先？ 我拍台嚟，即系俾自己一个吓醒啲吓，同埋咧话俾大家听，系虽然你系中意张国荣，但系作为一张报纸摆喺 A 一今天，你唔系完全冇其他新闻你选择啊嘛？即系你睇完之后咧，你会觉得，你讲民生嘅，有贫穷先 系。 你讲健康嘅有新沙士，你讲劳工嘅有罢工，你讲环保嘅有空气清新，咁何来点解会摆喺 A 一呢？所以咧，我对今日苹果， 但你睇下咧， 系有 啲 不 嘅，系所谓嘅主流电台咧，系不停咁样播哥哥啲歌。 喂，咁呢个当然啦，因为呢个系 处啊，无论佢自己主办或者其他， 使唔使我哋今日？我哋今日就冇啦，一号先啦。一号唔系我同你做，一号我夜晚，一号就即系十级自由风，系咪？即系你呼吁我哋都播下啲哥哥嘅歌啊！一号星期一嚟噶，复活节最后一日，我唔系啊嘛，朝头早。 咁我就问阿细娘同阿卡文叔， 系咯系咯，可以嗱呢个冇问题。咁你即系我唔系叫你唔报呢段新闻。你唔系 A 一啊嘛。 即系你都系想 A 二同 A 一对调， 你唔会，我哋一开始头先七点半就吓风继续吹，跟住闻到嗰啲味，嗰啲 喂，对调唱歌就留翻一阵咧，阿 KT 佢哋做， 我等佢哋。今日唔系啊，今日星期六，今日星期五啊， 佢一假期就以为系星期六啦。 所以我哋即系，所以我唱咩歌你都唔使理我啊，大家各自各讲嘅啫。即系我想自己醒啲，我个脑咧而家咧其实都仲系有少少神，不过讲下平。 不过我觉得系东方今日嗰个健康嗰个做 系 恰当，我都系。 嗱，咁所以我表达咗我睇法吓，咁于是乎咧，我哋不如就今日进入去每一份，再深入少少佢讲嘅，我就唔想 大巴就嚟打电话翻嚟噶，哇！你都叻喎，真系，延到而家吓嗰45分钟，你未讲， 佢琴日定前日讲到九点都仲系讲新闻， 系 嘛？我呢个示范，我呢个 讲紧啊嘛，冇讲紧噶啦，真系讲紧头条噶啦，系。 咁我哋其实 我未讲社论，真 九个字系讲咩咧？系讲传媒生态。嗱，呢个好紧要嘅，阿林伯。 喂，全部生態都係句説話啫嘛，向錢看啫嘛， 向錢看同埋咧係向建制低頭。嗱，我當然咧我都話咧，蘋果咧佢唔係淨係今日係咁，佢好多時候咧，即係特別係啲血案啊、自殺啊、醉血淋淋嗰啲咧，佢好多時佢都要擺頭條嘅。嗰日都有啲可能好多好具勁。即係爭議嘅政治新聞都有，佢都唔係咁樣做嘅，佢都係擺喺頭條 A 一嘅。咁所以咧，我只係 可能係咪捕捉到呢個係最多嘅係 唔係？所以呢個咧，你問我咧，我認為咧，希望蘋果嗱，我只係作為一個而家嘅評論啦，我仲有一個普通評論員，我只係希望咧喺而家呢個真係風雨飄搖嘅日子，市民係需要即係多啲嘅資訊，特別係咧。当我哋觉得而家系同老共真系大家缺一，系都唔好啦，因为佢话我哋对抗啊，我哋系为自己和平与爱， 唔紧要。赵老爷话咧，批评中央都唔系等于， 所以我就头先我 批评好啦， 头先我争啲想讲缺一死战啊嘛，咁啊唔得噶嘛，大佬，唔好俾佢感觉到系咁，唔系何俊物人嗰篇文吓对手啫，净系话。中央是对手都俾佢讲到你是对抗中央。 梗係啦，因为你唔系对手㗎嘛，未有耐呀。 梗係冇啦，全世界而家都冇乜人系中共嘅对手，我话俾你听。你估美国。 美国佬跪低咗啦。 早跪低咗啦，大佬。所以中国而家你头先我又听嗰段新闻。你知唔知啲 Apple 喺即苹果喺大陆而家俾人哋围剿啊。 梗係啦。 哇大佬、 啊、 想趕你走啊。 我哋下強國嘅消費者。 心諗。啊即係佢要人入嚟嘅時候呢嘩即係開大個門嘩即係笑口噬噬入到嚟跟住而家想你走呢就嘩即係文革式批鬥。 唔係想你走呢、這個亦都有啲可能經濟嘅問題。我記得我睇過一段財經嘅報道就話呢而家我哋強國嘅係智能電話呢華為呀係全世界 最 暢銷嘅。 佢梗係就話梗係唔想去走啦、啊、但係當佢跌嘅銷售咪即係自己就強大囉。咁即係呢啲嘢呢即係所以我希望呢講返傳媒呢我希望我哋有原則有良知嘅傳媒呢希望能夠真係喺呢啲問題上面擺多啲心思。當然蘋果我絕對冇任何意要 A2 佢今日都咁樣擺。是不是 都好重视呢、這个呢啲 重视不如咁嗱一阵间政改呀咪踩啦政治嗰度可以一阵间讲我哋好短一讲讲呢星岛今日嘅头条同苹果以及其他都唔系摆得好前但呢样系值得讲嘅你个扶贫委员会竟然将啲福利补贴当收入然后将个贫穷线定喺入息的中位数的一半于是乎定了说这补贴当为收入、 好 啊、那么很多个单位很多人很多都不用是穷人 没 穷 人、 以前呢、以前人就说有东方没穷人一有林郑没穷人、哎呀所有的贫穷线计埋这个房屋津贴所有的福利计埋跟住每个单位家庭的总收入呢一定咧系超过入息中位数嘅一半。我想问 早啲出条桥咪好咯，咁啊嗰个咁样嘅所谓咩话？坚尼系数系嘛？ 我觉得呢单嘢咧，系又系匪夷所思。全世界人哋点会咁样计噶？呢个咁嘅林郑，你唔好话俾我听，系佢老友罗志刚教佢嘅。如果系我啊，真系孖叉烧包啊，罗志刚啦，即系你。即是你是令到 周永新教授一定不同意 当然不同意啦、周永新有时真是他有些、即是在这一方面真是 有些坚持啊 是啊锲而不舍苹果呢就将双重贫穷线制造副社会假象、即是当然不是一个副社会即是说呢其实是即是制造呢少了很多即是在贫穷边缘的人啊。 两条题来讲我喜欢升到那条真的很简单。 没错。 很直接。 很直接。 边还有穷人呢 因为双重贫穷线呢人家就不太明白。跟着制造富社会假象呢讲真他未必是制造富社会。他真的将200,000基层隐形了然后就公屋里面真的没有穷人了。咁即是说喂咁你公屋日后你那个入息的要求是怎样先你怎样计所以即是即是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做的事呢完全是违背了我们一向以来的准则不是只是即是政治制度或者普选的问题连这些这么民生性的社会的福利呢他都要做条数靓靓地给人 看这些叫颠倒是非咯是 颠倒是非离晒大谱所以这个呢真係提完就算啦，有排講呢樣，好冇？好啦，不如講下東方呢個先啦，因為呢啲提一提，了解一下，嚇嚇我哋都啱嘅，真係應該要嚇嚇人嘅，因為咧人嚇咧真係唔要驚。香港人咧，我一見到最近咧喺一啲橫街雜巷啊，喺油尖旺，哇污糟到啊，即係同當年沙士前又冇乜分別。即是大家是已经忘记了十年前那种那种痛楚是不是即是希望呢今次呢现在这个今日呢他是局稳袁国强喂他讲什么啊这个袁国勇是吧 袁国勇 他这里呢 不是吧 嗱，东方嗱，我唔系咩啊，系真系写错啊！喺个图片上面写咗袁国强带领嘅研究团队，确定蝙蝠系冠状病毒嘅天然宿主。我喺8:22都以为我自己记错嗰个名字。 因為這個應該叫袁國勇雖然兩個字很接近不過兩個不是兄弟一個是袁國強當然我們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勇就是港大的微生學系的教授這些都有出當然校對很重要第二很多外國報紙有份量的報紙和雜誌是有人專門做事實的核對 究竟有沒有搞錯這個很重要這個發現新沙士感染死亡率高達六成半一開始說五成而已現在去到六成半對人類的威脅可能比03年沙士更猛烈我一直都說新沙士的病毒是很厲害的死亡率高三天內就可以攻陷我們多個人體主要的器官包括肺 肝和腎,以及腸胃免疫系統 你想想,即是玩完了,你還哪一個搞 如果65%現在的新沙士如果殺到香港你就這樣計算一計算的倍數那裡可能死幾千人不是這樣簡單的simple interest 但人類接觸那一種病媒而感染現時仍然是謎 廣大分析了13種動物的細胞線 發現新沙士病毒除了可以感染蝙蝠、猴子和豬之外更可以傳染果子、白兔於是袁國勇就這樣說曾經希望病毒對中東常見的動物 骆驼的侵袭情况可惜没有骆驼的细胞线即是说做不到测试两种沙士的冠状病毒不同之处我看到刚才你说的可感染动物的细胞有蝙蝠是一样果子是一样然后03沙士有一种叫猕猴今次新沙士是猴子 但另外你剛才說了白兔你說了大戰說了豬豬這個真是害怕豬我們會吃豬肉最近你知道內地的豬嚇死人死這麼多那是不是不要亂推測我們要有科學法對不起這個世界對於國內這些問題我們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當年都是這樣人們搶醋 不是搶醋,搶什麼斑斬根,沒有人知道,因為上面的東西搶什麼,他不會告訴你,死那麼多豬,豬瘟而已 不用坐火車上去的怎麼那些全部老闆來的大哥怎麼敢動人啊打多個電話怕人家罵你啊人家那邊那麼多宴會那麼多飲宴那麼多交流那麼多索述會議這裡呢今天使不使我們又要打個電話去到聯合國的世衛世衛 馬布利打電話去內地問問人家才收到資料要不要這麼迂迴呢他由當日食雞開始如果日日食雞他現在吃了四萬五千六百七十二隻雞差不多他日日食雞真的由香港食雞吃到日內亞所有日內亞的雞都被他吃貴了你知道嗎 豬都是有感染的動物細胞這個真的不要小看我們覺得我不知道為什麼上次死那麼多豬推下去那條什麼我不懂中國的地理我忘記了你有沒有印象我有沒有回鄉證很久沒有回大陸那些什麼豬跌了在江蘇還是上海跌了下來 你沒有回鄉證原來 巴閉，所以這個身份象徵來的，我一直都沒有鄉證，九六年到現在，你現在才知道。沒理由啊，華明也有，李華明也有，是支聯會的常委，是嗎？李華明有沒有分過街？沒有啊嘛，李華明有沒有反對立法會大聯盟？就是因為你翹了輕之手，所以就中招。 我的回鄉證是96年反對臨時立法會大聯盟在香港拿了幾十萬個簽名， 跟陶君衡以及着中山莊的名字任善寧，現在那個叫什麼名字，後來埋了白韻琴堆的老爸，還有幾個，六七個人拿著幾十萬簽名，港龍那時候都肯讓我們上，雖然我們當時有回鄉證，是不是原機彈回來的？ 當然是大哥，由飛機行，我一落到我去過北京，不過未見到長城，我在窗口看到，窗口看下去就看到AK-47，那些解放軍在下面，我心想我拿些什麼來，我拿核彈來嗎？然後所有人都很可憐，因為我們在這裡，所有人沒得下機，然後有公安來拿著一些A4紙，幾張A4紙， 白紙、黑字就不是黑名單，就在那裡巡著，沒有名字就走，接著到我的時候，我一看我就看不到自己的名字，不過看到幾個自己民主黨員，包括李柱銘、當時華叔的名字我都看到，我自己的名字看不到，但他說揭底叫第二，名字也不說明什麼東西， 鄭家富都可以有個小學生叫鄭家富，那他就知道了，你那張文光有八個張文光嗎？說說說又過半個小時，都還是說了兩份頭條，好嗎？新聞之後繼續說，騙中了真是。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8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 警方在葵涌和尖沙咀犯黑，增加到58人被捕， 包括40男18女， 最小13岁， 最大是23岁。 新界南总区刑事部去年年中开始进行代号领先的行动， 打击黑社会和青少年犯罪。 新界南总区重案组昨晚大约10点开始， 分别在葵涌和尖沙咀的娱乐场所和公园 拘捕58人， 他们分别涉嫌毒品罪案，自称三合会成员和商人等。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可卡因和陆安同，市值大约10000元以及一批武器，所有被捕男女仍然被扣留调查，警方的行动仍然进行中。 元朗下油田村一名40岁男子企图自杀，被送去博爱医院治理，期间事主的32岁弟弟涉嫌因为摄影的问题袭击一名39岁男子，那名男子面部受伤，疑犯被警方拘捕。事发在凌晨2点左右，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讯。葵涌货柜码头工潮通宵持续， 近100名工人和声援的学生代表在6号货柜码头内过夜， 堵塞其中一个回旋处， 阻止货柜车驶经这个回旋处进出码头。 通宵留守的人士部分稍作休息，准备日间继续罢工。职工盟组织干事吴冠军表示， 相信今天稍后的罢工人数将会超过200人。 他又指， 组织一直希望有劳工处高级人员到场，同资方代表一起划算。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遗忘校园枪击案中死亡的儿童是可耻，促请国会议员通过管制枪械立法。美国国会将在复活节假期休会后辩论枪械管制。奥巴马表示，即将的表决将会是十几年来最好机会，减少美国枪械暴力。

討論，就訪問或用電郵去問葉劉師傅的嘥氣。我覺得即係啲報紙係用咩師傅徒弟，喂，學生就係學生。唉，你会讲到要登堂入室，你个叶问咩，大佬系嘛？叶问即系点解 新噶有到？ 即系话时话，点解叶问可以有咁多套嘅咧？阿林伯，作为点解可以拍到咁多套叶问嘅咧？你睇晒未咧？咁多套，边一套最好咧？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 咁啊，梗系啊，王家卫嗰套最有魅力 啦。系啊，真系啊，好好好，得，听你讲。 净系开场落雨嗰场咁样。 即系今日唔讲叶问，讲叶柳。啊哈，叶问嘅师妹叶柳。啊！佢嘅师公啊，呢一个嘅师傅大亚门啊，大亚门啊 ，Larry Diamond 系呢个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Larry Diamond 啊 ，Professor 嚟噶大佬啊，咁咧就哇严厉批评乔晓阳嘅方案咧系假民主，佢话呢个。提名委员会筛走候选人就好似边度选举话 伊朗啊， 啊真系犀利，好嘢好嘢好嘢。喂，其实佢个人咧，佢个样咧，我谂佢都系，佢唔系嗱，我睇到阿 Professor Diamond 个样咧，我估佢都系中东嗰啲族裔嘅，你睇个样吓，唔似系即係佢可能拉丁嗰邊啦，或者中東嗰邊嘅，即係佢唔係英國嗰邊啲人。 美國嘅土著係咩啫？ 係咁啊， 印第安人嚟。 所以你睇到嘅嚇，即係佢可能用，可能喺伊朗出嚟嘅大佬就係嚇，你咁樣嘅香港原來就同伊朗，哇！我哋而家唔係超英趕美嚇啊，我哋係呢個超呢個阿魯亞圖趕伊朗啊，香港而家就係咁啦。啊、走回去跟伊朗这些极权的统治底下呢，喂，人家说极权有些地方都有些选举给你选一下、都不是假得晒。这一度来讲呢，即是他真的用 他找伊朗、不如真的用伊朗式的民主和乔晓阳的框架比较，哇，真的做得很切切。 但是葉劉呢又跟他兜一兜，他说呢就是大亚门是研究西方式的民主发展，他是探讨这个伊朗伊拉克的民主发展的。他说香港又不是独立的国家，政治制度独特有其局限。咁香港又唔係美國，香港係實行一國兩制啊嘛！ 踢佢出門啦，呢個門生，唉，真係啊，唉，不孝啊，唔係喎，門生唔係不孝，叫咩？叫啊冇，唉，唔識啊，唉，總之我講伊朗式民主啊，伊朗咧個提名嘅機構或者單位咧就憲法監護委員會，香港就係提名委員會。提名单位的组成呢，委员会12名成员中的一半由最高宗教领袖委任，这个就是伊朗啦。香港就是参照这个选举委员会四大组别组成，过去泛民所得的议席约占整体的只得 17%。在2011年选委选举有24万选民合资格投票。选举方法伊朗是怎样呢？总统候选人需获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才能参选，嗱几接近啊，乔晓阳净学到十啊，学到十足十。筛选原则包括检视候选人有否落手伊斯兰主张，啊，香港就要系咪爱国爱港爱党爱港，系即系舌落吞添，爱国爱爱港啊，唔系爱党，不过都系一样噶啦。嗱，伊朗咧女性及改革派候选人从未入闸啊。啊，香港都好，女人冇话唔俾你入闸嘅，不过都系未，从来未入闸。其后才开放给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总统。咁你话真系唔挂得呢个啊钻石教授吓，我竟然话香港嘅选举其实咪即系走向伊朗选举一样，哇！呢、這个真系好嘢。我就想问一下叶柳日后仲会唔会？我在史丹福大学跟过这个 钻石教授学艺啊，而家人哋批评你啊，你系行政会议成员啊，你一系就辞职啦，跟住个六八九整个伊朗嘅选举俾我哋，第时你仲你点得对得住呢个江中父老啊？点对得住你师傅啊？对唔住叶问啊，不特止，系真系。 讲啲人选咧，就要吓提一提大家，我哋 Facebook 咧就有一个嘅好有趣嘅真 系， 替位。你有冇得揀？咁啊，列咗一扎人出嚟嘅，一扎有上埋相添嘅， 系嘛？ 咁當然啦，喺呢個右手邊咧，啊，咁啊叫做香港遊行人士， 系， 仲有個余若薇，仲有個係何俊仁， 系 靠卡啦，係嘛？ 靠卡， 有咗好多剔剔剔，咁啊，大家睇下佢哋啲樣嚇，同埋佢哋所作所為嚇，係咪真係有機會咧？ 係嗱。即係講返明報啊，即係如果你話葉劉啊不能照搬西方一套，嗯啊、我哋出面啲同事啊寫咗幾句、啊、值得我哋都可以討論。不能照搬西方，點解、嗯、你又、啊、用破天荒破曬紀錄哇嘅資金嚟去搞奧運？ 嗯、 你記唔記得奧運用咗幾多億啊？ 唔記得，呢個係投資嚟㗎嘛？ 啊、真係數以。 啊 数以接近一成千亿，即系好要几百亿成千亿，真系唔系简单。吓，睇睇啦，佢即刻打咗俾我噶啦。踢，点解你要踢 FIFA 世界杯啊？你唔好踢啊！二千亿啊，原来好运用咗，话即系咁都可能系，因为佢射啲飞弹上去，令到太阳都要出嚟，知道嘛？啲云都要走开啊！哇，即系简直系破晒大自然嘅呢个空间啊！咁你又加入聯合國，係呢幾樣係嘛？所以呢葉劉，唉，你師傅叫你，唉，大眼色、 我哋網上呢即刻有回應嘅話呢，如果係徒弟呢係即係跟師傅學藝不精呢，就叫做不俏。 不俏係啦，冇錯，就唔係不巧。 不俏係。 都仲有，總之仲有啲演繹嘅，除咗不俏。啊！不過算啦，葉劉呢個人咧，佢需要用嘅時候就係我喺史丹福大學深操，喺研究民主政制嚇。而家啊，佢個師傅啊，呢個鑽石教授講啲嘢唔啱聽咧，哎呀，不能照搬西方一套，就將師傅一腳踩住啊，踩落去用葉問嗰嘅嗰啲嘢，詠春係嘛？喂，詠春系咪女人发明嘅？好似系嘛？听讲我最近唔知喺边度听到，即系知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啦。四两拨千斤， 唔系佢啱女性去系做一个防卫啦，系啦系啦。 同埋四两拨千斤啊嘛，佢而家葉劉就系想四两就拨呢个戴文走吓，拱走你，唔好再讲啦，大佬吓、啊，你讲到香港嗱、啊，你讲翻如果伊朗式民主同乔一样嘅框架，哇，简直系。八成相似啦，系嘛？系嘛？即系你个选举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同佢个宪法监护委员会，系嘛？你最多佢可以讲嘅就是提名单位嘅组成咧，吓咁呢个就即系因为人哋嘅委员会得十二名成员，我哋好似懒有代表咁样，廿几万人可以选，不过都系选千零人，而家都系千二人啫。日后系几多唔知啊？OK， 未有呢个定论，不过可能一模一样搬过去。系咪？咁但系咧，佢哋系要落手伊斯兰主张，由呢个委员会批准先至可以参选。咁你日后呢个乔晓阳关卡就要爱国爱港，跟住不能对抗中央，先至由呢个提名委员会全体同意，经民主程序。当然你话少数服从多数。你永远啊喺呢个提名委员会，泛民都唔够你多噶啦，大佬。咁你梗系你玩晒啦。咁你拣完啲人，你选完之后就俾我选。咁呢个你话系咪真普选？冇可能系真普选啦。听下曾玉成点讲啊，林伯，你睇下曾玉成话咩？得民意候选人不信可以西就嗱，呢、這个人呢不断喺度强调咧，我唔相信。啊，曾玉成真咁讲，我唔相信有好高民望嘅人，日后喺未来嘅普选里边系好高民望，但系冇得选。嗱，佢成日都咁讲，个头咧系侧大概30度到啦，吓咁啊讲出呢啲说话。你咩唔相信啫，大佬？咁而家讲明系咁啊嘛。嗱，呢啲人好精嘅。 因为他要继续拿高的民望，他就继续讲一些你好像很啱听的事，跟着到真的拍台落闸放狗，泛民没得选呢，他不出声的了，跟着他就匿埋的了，是吧，不关他事的了。这些人不就是，哎呀，你真的，如果你还信这些人讲嘢，你再讲，你看看他说呢，你看基本法提名委员会是基于一个民主程序提名，你逃不掉，你一定要这样的，你怎样的意见是一回事，你不能够离开基本法，但我不信提名委员会可以筛走一些得到民意支持的候选人。即是他成日都是讲这句，你不信我都不想信啦，大佬，我不想去信啦，不过残酷的现实就是这样，我以为我自己发紧梦添，每个月我自己美身添，曾玉成。咁你又睇下工联会王国健又点讲啊，一国两制冇先例，唯一标准就是基本法。基本法有写爱国爱党爱港咩，基本法有讲这个要对抗中央不可以参选咩，他说学者可提出不同意见。但他是否了解中国和香港情况呢？乔一阳讲过，现在反对派正带市民游西方的花园。哇，吓死我，这种写法，我以为即是西方极乐世界。我认为普选唯一的标准是是否符合基本法，国际的标准只能作参考。伊朗的标准自好啦，是吧，王国健现在心想。我讲的这句，放弃一国两制本身在国际亦都没有例子，并无尺量，唯一的尺就是基本法。 喂，那时他们不是成日引述讲就说，喂，世界各地都有这些机制的啦，有这些安排的啦，有这些这样的赶人出闸的啦，阻止人入闸的啦。 你有没有听马恩国那篇文，我们那晚即是十级自由风真是即是畅所欲言，读晒佢成篇文嘅精髓。你话如果呢啲咁嘅建制派中人喺度揞住良心，就话而家乔晓阳呢个框架，其实外国好多都系咁啦，又有筛选，澳洲选举，你选嗰时候知唔知边个系做到日后嘅总理？我真系呢个人咩人嚟噶？大佬，人哋嗰啲政党政治成熟， 法律界人士嚟噶， 人 哋系吓， 系啊，咁啊，因为佢系 识讲粗口嘅，听 佢系山西政协，山西啊，山西喺东南西北边一边，一定系西边啦，会唔会啊？我唔知啊，嗱，真系， 系 我睇你嘅笑容同眼神，我谂你都唔系好知啦，系嘛，林伯， 系我啲地理麻麻地嘅啫吓， 咁你有回乡证噶嘛？你冇翻过山西先？ 冇，点解要我翻字咧？ 唔系咁回乡， 我原籍嗰度咩？ 回乡啊， 你真系回乡，回乡应该 祖国就系我哋啊，咁啊系，我哋都系啊，你系宋阿涛， 宋阿涛， 我系爹啊，我爹啊，我哋潮州，不如我哋做个潮州话节目啊， 哎呀，同大班讲过啦， 唱下呢个潮州音乐，叽叽咕叽叽啊，好啦。今日呢嗱，明报嘅头条就係咁啦，所以一阵间九点后呢，我哋呢主力係会讲而家嚟緊呢十分钟，我哋讲呢一单今日冇一张报纸摆喺头条嘅新闻，我哋就係九点钟要重点讲究佢一个钟，岂有此理啊嗱。梗係啦，我琴晚都讲成个钟啊。 嗱，网上朋友话我大班呢就係风波不再啊。 咁所以我哋呢啲都係收工啦，即係我哋呢啲涉下场嘅啫，大班休息，大班要放假，大班要唞唞，咁风波不再，大家都忍一忍啦，係咪 礼拜一都休息啊， 係囉，係咪，即係咁你最紧要话俾大班听，叫大班呢就好似货柜码头嗰啲咁，做足24小时一个星期七日啊，咁风波就可以咧， 佢讲过噶啦， 消晒呢一个。 如果咧，我哋吓就快推出嗰个招募会员计划，如果系真系拥趸唔够咧， 系 好似我哋咁样啲网上嗰啲咁嘅 like 咧，吓麻麻地嘅时候咧，唔够数嘅时候咧， 系 就要冇四个频道噶啦，可能得翻一个频道， 系嘛？ 佢话可能除咗佢之外，得翻吓你啦，我啦客串下噶咋， 我都唔好啦。如果系咁，既然有啲。网民都话风波不再，即系我呢啲我哋呢啲打杂 都是不能够成大器的，唉，我都没那么辛苦了，都是无谓累了个台啊，是不是D100最重要都是大班一个人坐镇这个 D100 由朝做到晚24小时365日， 这样做就公道全真的，他以前说过，现在我就去斟水了， 当然啦， 现在我就是要去方便， 你知不知道昨天什么咩去方便啊？货柜码头啲外判工，嗰啲龙门嗰啲吊货柜嗰啲， 全天候 喺上边嗰个机组嗰度，嗰个机舱就系射落嚟嘅咋？你琴日冇听阿森哥讲？ 我听到，但我唔系几信咯。 点会唔信？ 好唔卫生啫，系嘛？ 唔系咁，喂，真系 喺尖东啊，嗰个乜嘢什么嗰个叫做系星光大道旁边嗰啲车位塞到咧。嗰啲私貨櫃啊，嗰啲巴士司機都係帶個樽去解決 㗎。你咁講啊，嗱，當然咧，琴日咧有兩個嚟自，一個就香港打嚟，一個就加拿大打嚟，係講翻佢以前就喺貨櫃碼頭做，佢現身說法。如果你真係12小時一間，又忘記帶樽上去，跟住嗰個後備員工一路都冇上嚟。你要怎做啊？你没有副换的时候你会怎做啊？阿林伯，这些就是没有尊严的工作咯。所以大班如果24小时工作在这里那就是这里放樽下低咯，这里很多樽可以放在这里。不过问题就是做大事的时候怎么做而已，是不是？大家现在叫做讲笑，但是原来这些讲笑呢就发生在我们现在的货柜码头的员工那里。那你说怎么能够接受呢？是不是？现在问题就是货柜码头呢，这班是外判工来的。现在公司呢，货柜码头公司就睬你都傻，我都没有跟你有法律关系，我就判晒给判头。判头跟这个公司秘密谈判加5%，要就要，不要就冇。但是97年到现在呢，货柜码头的劳资纠纷产生罗生门。 一阵呢，如果我们找到他们的代表，就要问一问他们有没有看今天的申报的社论。申报的社论就说，喂，好啱㗎，一早加5%俾呢个大判㗎啦。咁个大判同你点安排就真係唔关佢事㗎喎。咁又仲话到呢，喂，点解你哋吓我想读俾你听，读完之后可能你会好扯火㗎真 係。係嘛。 咁佢就话呢，总括嚟讲呢一件呢单嘢呢，就係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呢係策略上正確，但係就监察不足，就犯咗技术上嘅错误。另一方面呢，抗议人士真係呢冇经过对话就嚟先嚟示威。当然啦，示威既可以出风头，又可以向对方呢造成压力。嗰时未经谈判突然示威呢，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工人呢虽是有利的一方，是可怜的一方，是值得同情的一方。但是正因为程序有错误，明明道理在己方呢，亦都变成了盲不讲理，应该负上最大责任的人了。 这份是什么报纸话？ 即公盟啊，原来这么久都是点名就闹你出嚟。 申报啊嘛。 申报。 申报头先我哋都冇入流啊。即係我都讲主流嘅媒体，我都费事讲申报。唉，真係。申报其实佢一日印几多纸嘅呢，我想问一下。 1万2000都有啩。 唉，申报。你头先讲到佢话即係嗰啲 佢可能唔清楚咩叫野猫式嘅。 佢讲嗰句呢，策略正確嗰句呢，咪就係讲漏嘴囉。梗係策略正確啦，呢啲咁样嘅即係肥到绑唔到鞋带嘅呢啲咁样嘅商家佬，呢啲财团就係要将一半外判。一半继续请自己的人。 是陈伟达是工人代表定是一位工人的代表，就是讲了这个 问题。就是等到你们预了你外判，如果一出事呢，什么怕你啫，我还有自己有。 同埋呢边写几抵死就话，佢话今日香港人工嘅中位数系12000蚊，话呢啲外判工嘅收入系13000蚊，哇！佢话稍稍高于中位数字，咁佢话咧，当然啦，如果连同佢嘅工作性质嘅辛苦程度也加上去咧，這个薪金咧系绝对系物超所值， 系 咁就益咗老板啦，系嘛？ 不是，其实他们呢，我觉得有没有想过究竟他们现在这一班外判工，货柜码头外判工工作那种的吃力，即是你不要见到，你不要下用一些标准，啊，万几元，过了中位数，你看看人家做一个一间是24小时。 可能会不会呢揸支笔写呢个社论嗰位是嗰位系唔知啊。 唔系，其实你 佢话你揿下掣嘅啫嘛，咁啊吓， 即系你佢我谂佢都系好多人都可能系咁谂，而且咧你冇嘢做，你冇嘢做，你冇嘢做嘅时候系坐喺度瞓觉，坐喺度休息嘅， 系 即系所以佢话所谓一更咧，即系好似佢就系当你医生咁，医生都系啊要。要 on call 噶嘛，系咪？喂，打人嚟 on call 咧，有间房瞓觉嘅，个 call 机一响，电话一嚟，唔系咁电，咁而家嘅医生 啊，真系， 而家嗰啲医生咧， 而家 医院咪 够医生用啫， 唔系，咁你 有得恰下，我真系唔信。 唔系呀，咁又唔系，咁佢真系通宵 on call 嗰啲人，但系有一份冇一份佢都死啦，唔好吓我啊，大佬，即系但系佢嘅职场。醫生是做到成18個鐘頭工作的，差不多16、7至18，咁跟住係得嗰幾個鐘頭瞓，瞓緊嗰陣時隨時都係 on call 嘅，呢個就係醫生嘅制度，長年累月，所以其實都係相當令人擔心嘅喺公立醫院。 但講起話策略呢樣，你話啱啊？實在我覺得 咩唔係我話唔係，我話唔係啱啊！大佬，佢話佢自己，佢話啱啫，佢梗係想咁啦，因為佢就想最好就一半外判，判咗出去佢就唔使理咁多。你班判頭就 我就對策略呢兩個名詞有另外一種理解，就話一。我就係揾一半人咧去做呢個係交俾工作交俾判頭，然後咧，尋日你罷工咧，我就話喂，我都唔係你老闆， 係啊，而家咪 然後就喂，你阻住曬啊，我拉報警拉你噶， 係佢而家咪就係咁咯， 仲要通知埋海事處 嗰個嚴女輝咪就係咁講咯，跟住就係嚴重危害碼頭安全，跟住就話影響香港嘅 國際 嘅聲譽，我就諗。我哋嘅工人咁辛苦咁冇尊嚴做24个小时，你话呢个嘅名气名声影唔影响我哋香港啊？哎呀，我真係所以觉得呢， 喂，咁海事处嘅处长又使唔使去到现场呢？咁张建宗局长要唔要落去睇下呢？ 张建宗呢係一声都唔出啦。好啦，喂，新闻之后 ,183-138 风波雷继续同你倾。 风波雷的茶杯 D100 还声于民。1831-138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葵涌货柜码头工潮踏入第二日，近100名工人和学生代表通宵在6号货柜码头，他们堵塞其中一个回旋处，阻止货柜车出入。协助码头工人的团体左翼21的发言人陈家明在本台节目表示，码头大部分的工种是外判工，工人被外判商严重剥削，过去10年没有加人工，工会要求时薪增加12.5，与货柜码头资方以及外判商谈判。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认为，中央对行政长官有最后的委任权，如果中央不满某人做行政长官，就不会委任。对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日前有关行政长官的言论，李慧琼认为这些是乔晓阳个人开出的条件，不用列入法律条文。李慧琼又说，政府要按基本法就普选行政长官咨询，又希望特首选举是公平公正和有竞争的。两名20多岁女子报称在中环兰桂坊被人非礼，她们一名朋友被打伤眼部，受伤男子送院治理。案发在凌晨4点左右，警方通知一名年约20岁男子， 佢大約5尺6寸高，肥身材。緬甸總統吳登盛發表電視講話，促請民眾合作防止騷亂蔓延。他認為有少數人企圖將騷亂擴大到其他地方。吳登盛警告，不會容忍政治投機和宗教極端分子利用群眾謀求私利，民眾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將會依法採取強力措施。緬甸近期發生騷亂，北部密鐵拉部分穆斯林和佛教徒因為糾紛引發嚴重騷亂，造成40人死亡。在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本港方面，今早的雷雨為港島和大嶼山部分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雨量，而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日稍後抵達中國東南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几阵雨和薄雾。展望听日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八还声于民。D 一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A storm is gathering. 众瞩目，声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彤、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静、 Claudia Mo。 风波的背英文版。 Teacup in the storm。 Teacup in the storm。 D 一百大同台，星期日上昼10点到12点。 Teacup in the storm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雷的晨背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我们期望最少有10,000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我们不想见到占领中环是发生，但是如果中央违背他的承诺，这个就是将会出现的情况，我们是别无选择。 民主，大家都理解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刚才咧，阿谭耀宗嘅说话漏咗一句嘅，喺用佢用我哋认知佢哋嗰个系对于嗰种系叫普选嗰个就系、是，仲有咧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想去操控嘅，同埋预知结果嘅。 嘥气啦！如果佢讲话少数服从多数。咁你少數人選出嚟嗰啲功能界別，唔該你就唔好喺立法會就也文也武，跟住嗰個分組點票，根本就係而家你少數人選出嚟嘅功能界別就凌駕咗大多數人選出嚟嘅地區直選嘅議員。咁你話啦，公唔公道啊？講嘢，唉，不如我哋咧未接到工會領袖電話之前咧，我哋重温一下呢個香港國際碼頭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啊，点样呼吁话工人？不如你就揾啲承判商理论啦，睇下佢点样讲。 即系揾错对象， 揾错对象啊！ 最近佢哋同承判商嘅对承判商嘅要求个加薪加20%以上嘅呢个要求咧，其实佢哋同承判商倾咧系佢哋一个谈判嘅考虑啦。咁但系同 HIT 嚟讲咧，我哋同佢系冇呢个雇佣关系嘅，因为我哋同承判商。嘅關係咧，就係有一啲工種咧，我係外判咗俾出邊嘅公司。 加人工加多啲，大家都希望你加20%，我都想。咁但係即係有啲嘢係 香港呢個環境係可以接受到幾多咧？我諗大家心中有個數咯。佢今日圍呢個碼頭呢個事情咧，其實唔係圍一間商業機構，其實等同於去圍機場。呢個係香港海事處啦，香港警署啦，係有絕大部分嘅要幫我哋去維持呢個秩序嘅。 嗯，不如叫埋689去維持啊！ 哇，即係講到講到咧，自己完全係置身度外。嗱，喂，我哋而家揾嚟咧，碼頭業職工會幹事阿黃宇來喺我哋嘅電話旁邊，睇下黃生。Hello， 早晨啊，黃生。Hello， 系啊，黄生，而家你系咪喺现场啊，黄生？ 我今朝早未过去嘅，我有同事喺现场。 系咪啊？如果你一阵间揾到现场嘅同事，因为我哋好难揾到佢哋，可能佢哋都相当忙啊。我哋都想了解一下现场嗰个处境同埋嗰个即系人数啊，同埋跟住落嚟嗰个嘅你哋嘅部署同埋跟进系点。不过你站喺阿黄生，你对而家整体嗰、那个。即是策略上面怎样继续下去这个的罢工和这个工运呢？ 其实个罢工呢本身就是即由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一间盘头公司开始先啦。咁其实昨天下午开始都已经陆续还有其他公司的工人加入的。咁當然我哋都即係用盡曬我哋嘅辦法，繼續呼籲啲工人去加入啦。咁我相信其他嘅工友即係睇到啲行家咧，即係已經喺度進行緊呢個罷工行動咧，都有可能係會鼓起勇氣一齊加入罷工行列嘅。 除咗 HIT 呢個咁樣嘅係貨櫃碼頭之外，其他嘅貨櫃碼頭咪都係好多外判工人嘅。 其實基本上成個葵涌的貨櫃碼頭呢都是很多外判工人。簡單來說呢就是所有操作級那些工種呢基本上呢都外判得七七八的了。 咁呢得到呢啲外判合約嘅人同佢哋嗰個機構有啲咩關係嘅呢？ 好似地盤咁樣囉。 哦， 係啦。 即係大判二判一路咁樣做落去。 係啦。 係啦係啦。 喂，我想了解一下一個而家即係報章上有寫到嘅對於呢一個薪酬嘅羅生門啦吓。即是你哋呢勞方啦同資方嘅一啲資料呢我想了解啦。97年呢你哋呢就資料就係日薪呢就1400元。一间24小时计呢就时薪就62.5元。资方就话摸边有97年边咁高啊 ,1150元啫时薪只係48元。咁所以呢个分别呢你哋话喂一个月差唔多有21000元㗎喎资方话17250元。你哋点你点样回应呢一点嘅我想问一下。 我谂即系我哋啲工友啊，做咗喺码头里边做咗十几廿年嘅都有咁样。咁我谂佢哋嘅讲法，即系我哋工会唔会唔信嘅？系啦，即系当然我哋工会都冇成立咗十几廿年咁耐啦。咁所以即系啲资料都系由啲老师傅俾我哋嘅。 系 啊，咁我谂工人又好直接了当，即系你每个月啊咁辛苦工作完之后，荷包有几多钱可以攞到几多钱翻去养家嘅佢？冇乜可能会搞错咯。系啦。 我想问一下个一间24小时嗰啲就喺码头嗰啲船嗰啲啦，系咪啊？一间12小时嗰啲就系嗰啲咩龙门啊？嗰啲你哋叫做咩？即系吊嗰啲咩话？吊机手啦，系咪？咁即系。最低限度就一定要做12小时的那些吊机手是吧而且有时呢去到16个钟甚至更长的是不 是是啊其实呢的情况就是码头公司和外判商签约呢就是签三监制的。以机手为例呢就不存在三监制啦。很多时候呢都是一踩就踩12个钟的了。 是。 咁就困住在个喺部重型機械上面啦，小質就20米高啦，高60米高嗰啲咁樣，咁啊12个钟噶啦。咁嗰啲裝卸工人咧，其實公司同大碼頭簽約都係三間制嘅喎。但係公司安排咧，好多時候咧，即係為咗就船期啊，同埋操作上面需要咧，佢都會安排啲工人咧，即係最少翻兩間嘅。 咁好多时候呢就24小时呢就唔出奇。不过咁样话傅最夸张嘅情况呢就係、是、我哋试过有个工人呢係连续三日都冇返过屋企喎，喺码头里面做嘢喎。 连续三日 係呀。 咁冇有休息嘅地方有冇嘅？ 佢哋有个休息嘅地方，即 有冇床㗎？ 啲工人所谓嘅架布咁样啦， 系 啦，佢哋嘅休息地方有啲 locker 咯，有啲休息凳咯，即系等于我哋去球场踢波啲更衣室咁样， 即系冇一张，即系冇话有张床， 我哋有 张 木凳俾你挨下啦， 有张木凳嘅，有冇凉冲噶咁？都有凉冲嘅，都有凉冲嘅。咁即系三日喺嗰度住，兼且咧，如果你做得长咧，即系话即系食饭。用膳以及大小二便都是在那個控制室里面的了。 是啊，你可以这样讲。有时根本即是他们做装饰工人那些都好一点，因为在地面啊或者上面做东西吃饭都可以即行开行埋这样。 是啊。 不过忙起上来都拿着盒饭做东 西。 但是那些机手呢就在部机上面呢，他们吃饭呢就找人呢就放个饭盒喺佢哋嗰个牌嗰度，即系嗰个 要吊上去啦吓， 吊上去系啦， 系 咁就食啦。咁啊如果解决大小二便点咧，咁有啲情况咧就系嗰啲咁样嘅塔式嘅起重机货柜装吊机咧，咁嗰啲机手咧就会即系一伸就伸出海面嗰度。咁就解決呢個小便問題 啦。哦 ，OK。 咁佢工作環境就係咁樣，咁 即係佢令，即係佢自，即係點啊？去令到佢唔係射落地面啦，係射落水面。 係 啦， 射落海面。 係啦，冇錯。 即係所以我就話咧，呢一類嘅工種咧，其實就係即係厭惡行業嚟嘅，因為真係好捱得。你要真係好捱得，好忍得了，即係真係忍屎忍尿啊，林伯。喂，咁你人工上面都应该要相应嚟去就住呢啲咁嘅即係咁不有冇尊严嘅工作呢，你要有返咁上下嚟去弥补返呢啲尊严啊。如果唔係大佬，我即係咁样引发做乜呢？所以我哋希望呢，你哋都要讲多啲让公众知道。如果唔係啲公众呢，今日呢啲报纸寫就原来你一个月就工作15日咋嘛。是不是？ 然后他还说是加了你人工了，加了 5% 了。 是因为人家做足30日，有些工种都是这样做啦，你做15日是不是？一间是长一点，不挨下咯，是这样的，大家打工仔都用不用为人地啊，你怎么回应呢？ 我觉得即是其实传媒或者是市民的反应呢有多少不公道的，因为其实码头里面呢早前有报纸都报道的，是基本上一个狗贩地带独立王国。咁琴日即係严吕辉HIT 嗰个CEO 啦，喺传媒嗰度都即係好大言言言咁样话，喂海事处唔做嘢，喂警察唔做嘢喎咁样。係啦，咁即係其实根本呢啲咁样财团下面嘅一啲咁样嘅买头商呢，根本就係、是、即係气焰係好令人嘅。即係我觉得码头里面嗰啲工人嗰啲工作嘅苦况呢，好多时候呢即係外间人呢係不为所知啦。就算码头里面发生工业意外，被劳工处啊救护车啊要入去呢都唔係容易㗎喎。 係咪 都要经过重重框架咁样喎。同埋呢依家码头嗰啲呢发生工业意外，佢哋会点处咧？直接打电话去医院，直接打电话去救护车嗰个地方，要架救护车过嚟。咁个传媒，如果你话即系要攞到啲通报嗰啲咧，系好困难。 咁你哋工会知唔知有冇一啲工业意外嘅一啲资料噶？细致啲嘅就唔系俾公司咁。即係原來呢啲年，即係因為我哋頭，即係大家都擔心嘅就係你咁休息得咁少，工業意外咧應該真係好嚴重嘅，即係好擔心嘅。咁原來呢工業意外可以咁樣冚埋嘅，咁話呢真係獨立王國得嚟咪，即係咪就同19世紀、18、19世紀即係工業呢、這個嘅即係起飛嘅時候。 工業革命開始，那些工人被人剝削，現在就是這樣的新工業革命，現在要上是不是，令到這班工人原來工業意外竟然是沒有傳媒了解，然後就側側膊，然後就不多覺，是不是這樣呢？現在是不是去到這個階段很恐怖的了，黃宇來？ 其實呢，即你的形容呢都挺貼切的，即譬如裡面發生工業意外，很多時見到的就是譬如裝卸工人那些可能天雨路啊，在個貨櫃那裡跌了下去倉底那裡，咁呢啲真係即係都 我哋真係好少聽過㗎喎，出面真係唔知㗎喎。你話跌咗去倉底， 你意思即係貨櫃碼頭嗰度原來將呢啲意外冚住嘅？ 係啊，我哋曾經都約過勞工處㗎， 係 即係我哋喺報章嗰度出過啲新聞，係投訴貨櫃碼頭嗰啲工業意外情況，咁勞工處都好煞有介事咁樣主動聯絡翻我哋。 係啦。 咁但係即係我哋傾完之後其實要再同勞工處跟進嘅，咁但係到目前為止我哋都未睇到有啲咩實質嘅。 喂，以後呢黃宇來，如果你一有呢啲消息呢，我哋 D100 呢個平台請你好好利用。即係我哋一定即係你一有消息呢，朝早呢個風波黃昏有十級自由風，1831138，你記住呢個 一個頭門一個尾門啊， 係啊一個頭門。你真係如果你一有呢啲咁嘅工業意外，冇傳媒知道，冇傳媒得悉，你哋主動就要話俾我哋聽，由我哋，因為而家仲有好多咧，我相信有良心嘅，特別係網上嗰啲媒體，譬如主場新聞，呢啲一定會將呢啲咧香港不能接受嘅黑暗面啊，仲有啲咁嘅事。你唔讲我哋真係唔知喎，对唔住。我作为立法员过去喺就算係即係跟劳工呢啲问题。我哋根本即係对呢个问题，因为你哋唔讲呢，我真係唔知。而资料上面又甚至劳工处都可能唔知。喂，咁真係好弊喎，即係点可以香港有咁样嘅地方九反之地，你嗰啲九龙城寨呀大佬。唔应该系咁。 我想问啦，而家涉及嗰啲系工人觉得今次嗰个系雇佣的条件啊，唔好系涉及一个啊，定系多个嘅系判头嘅。 唔系，其实成个葵涌货柜码头嗰啲判头咧，嗰啲工人嗰啲工作条件咧，都系差唔多嘅。 系，但系佢哋啊，根据佢哋讲，我唔知呢个系有个数字真唔真啦。根据佢哋个董事总经理阿严吕辉讲，佢话佢哋有30几个承判商，咁多嘅咩吓？ 系啊，冇错啊，你啊。其实货柜码头咧，即系1890年代开始，即系大规模咁样外判啦。 系， 咁啊将啲工种咧嘅分开好多个唔同嘅外判商去做。 嗯，好多山头啊。 系啦，譬如话你喺货柜码头里边嗰啲货柜车，就判咗起码咧都有20几间我所知道。 嗯嗯。 即系净系 HIT 嚟计。 嗯。 系啊，咁所以其实其他啲工，包括埋保安清洁嗰啲咧，可能佢计埋落去啦。 系， 咁加加埋埋有30几间都唔出奇。 唔系啊，黄宇来，问题嘅核心咧，嗱，工业意外我哋暂且即系喺呢次嘅问题上，希望你日后你明白我头先所俾你嘅建议咧。但系喺呢个外判呢个问题咧，判头呢啲咁嘅过水湿脚。不嬲都是建造业的救病嚟噶啦，喺货柜码头又是咁嘅话咧，其实当然咧，佢 HIT 佢系大老板，佢话中意判，你冇佢符，你完全真系你咪唯有就点咧？唯有就系你要令到喂唔该你，每次你同判头加咗俾佢嘅一个嘅薪酬又好，或者系一个服务嘅一个资金摆落去咧，你就应该要佢啲判头。要某个百分比甚至全部应该俾返啲外判公司，系㗎大佬，如果咪下下你查下你判头咁过水湿脚，湿好大嘅脚呀，洗湿晒呀，成个人浸落去呀，佢又赢晒，跟住佢去游浮，佢唔使做，但你做嗰啲就一啲都攞唔到个成果，咁呢个就係要逼嗱，我哋点解咁撑你哋呢？我哋就希望呢啲外判嘅制度要改变，改变唔到呢，你呢个严吕辉代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你系董事，你应该话俾你听，唔该你判头，我同你讲咗，我今次加几多俾你，喂，你要加几多俾啲员工，我要规定你要加一个合理嘅百分比。最好就冇外判添啦，当然呢个大你知道佢哋嘅策略梗系唔会啦。佢明知道啊，第时如果你一下子全部都系自己人一下罢工，佢咪翘起啦？你政府都系咁啫嘛，政府都系带头外判， 這個外判的形勢就是你沒有集體談判權就不能搞的了，告訴你，你搞工會大家就知道了，唯有你現在希望在外判的得益上面，在總承判商，正所謂這個貨櫃碼頭公司，他加多少薪酬 加幾多落到去真正外判呢？因為我們不知道多些情況，我們聽到他們資方或僱主、服務碼頭一方的說法很不同的版本，那位嚴先生說他說據他了解，不知道他要據，他不是有確實的資料嗎？他說有關工人在1997年月入是1,700元，他說至今年未包括五個%加幅，月入已經到2萬1,000元，他說不明白為什麼工人還有工資不加反價，我想8號明顯，我在數字遊戲，他一來玩數字遊戲，二來一定是他的判頭告訴他，接著判頭就過水濕腳，每個人只有1萬9,700元，20,000元，大哥，這個說得很對，就是這樣，你以為我交給判頭，判頭搞定他，判頭吃價而已，你自己搞定，怎麼有議價跟你判頭過解決，於是乎迫上梁山，大家就罷工，我支持你們，黃宇來，黃宇來麻煩你立即打給現時現場你們的工友， 看看哪一位可以代表我們去到10點，10點前你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183-1138 如果有青年學生支持你們都可以請他們打電話來，好嗎？喂，麻煩你黃宇來繼續努力，講一些判頭，講起這樣的中間剝削，在沙士的時候最明顯，因為前線是需要潔淨環境，然後政府就加錢給判頭，然後他們中間就落了大價，所以大包時就罵他們那個防署一個 助理署長，他說他狗官，他說有人願捱，有人願捱，有人肯做，當然要做，我做了不做了這麼多年，做了什麼？現在問題就是你們嚴女輝就下下講到好像很行，我們應該有2萬1，即是說每個人中間食價是差不多吃了2000元，每一個2000元 幾百人，你計算一條數，每一個2000元一個月，你計算一條數，幾肥仔，是不是就是這樣吃了？判頭做什麼？就是這樣判下判下，大哥，為什麼你不可以直接，你錢也是這樣出了給人，為什麼你不可以正正經經，因為這樣的制度令到這個貨櫃碼頭員工休息又沒有定時，工業意外因為這樣而可能增加， 沒有尊嚴地工作，現在你還他們尊嚴，麻煩你貨櫃碼頭正視這個問題，三方會議，盡快叫政府來，四方政府、公司、判頭、判工，是吧？今早早我都說，奇怪就是一直幫工人的愛國報章， 你看標題你覺得他一點都不是幫工人的，工人為貨櫃碼頭選港航運美漁，公司批如倒機場禁區，要求加薪英文外判商，那些小標題，工人衝閘撞推撞五保安受傷， 又聲稱15年來工資有減無增， 服務外判30年非直接僱傭， 全部都是幫人幫那個僱主，如果你看他那個道讀前面那個仲得人驚，然後就說是正義凜然地引述這個貨櫃碼頭的代表，就說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事後發聲明，只根據這個船舶和港口設施的安全防衛法規定，碼頭必須保證貨物船舶及 工作人員的安全，譴責工人擅闯港口設施影響碼頭正常運作，行動不負責任，形容有如圍堵機場，有沒有搞錯？這就是建制派一向工聯會都是這樣的態度，你看到工聯會都是小罵大幫忙，否則怎會那時支持廢了集體談判權，我怎會罵到陳婉嫻哭，說他出賣工人利益，就是這樣，這些公賊，大班說的公賊這個名字真是對的。 打着工运旗号来剥削自己工人利益这些人更加要谴责拿着你现在麻烦你对那些外判大判去说 如果他吃價吃了2000元 一年就24000 那你有多少工人呢 我昨天好像問過他們呢 我當你少少地 如果你每個判頭有1000多百個 當你1000個 一年是2400萬 他就是這樣幾肥仔 還未計還有其他那些 因為這個都是他吃價 他另外還有游泳 那你想想這些外判 那些大判多肥仔那些真的做又不用做人家要做24小時又要做飯都沒得好口吃跌落去這些工業意外底下沒有人理的大哥這班人有沒有良心香港還有這些工業的環境 你說這樣做不是影響香港國際的聲譽？我昨天問那個工會領袖 他跟國際其他國家的貨櫃碼頭說 原來你香港這樣的 人家當然不會這樣,人家有標準工時 很明顯就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左派工會沒有介入 所以我稱為剛才讀的是文匯報,現在這份叫大公報 就叫做職工盟組織坦貨櫃碼頭 針對這些代工人出頭所以我們為何這麼欲緊呢我們的主流媒體你看到文字媒體已經是對這班人稍微好一點那些都說都沒有說到罵到這麼盡其實某程度上想醜化他們抹黑他們阻礙香港經濟的發展其實日後就是你佔領中環就是這樣 佔什麼領中環香港聲譽被你們搞到亂了香港現在經濟很差嗎當然不差你們有錢人每個人都肚滿腸肥每個人都很開心香港是好你好大哥這班員工怎麼好大小二便屙屎屙尿都要忍的香港怕你跌下去貨櫃的 天秤冧的時候他第一時間出來拿出來他有彩拿他就來了沒彩拿的跟李嘉誠作對不會的休息一會吧 早晨9點半由謝詠申報道新聞葵涌貨櫃碼頭工潮踏入第二日近100名工人和學生代表通宵在6號貨櫃碼頭他們堵塞其中一個迴旋處阻止貨櫃車出入協助碼頭工人的團體左翼21的發言人陳家銘在本台節目表示 码头大部分的工种是外判工工人被外判商严重剥削过去10年没有加人工工会要求时薪增加12个半以及同资方谈判警方在葵涌和尖沙咀犯黑增加到58人被捕包括40男18女最小的13岁最大的是23岁新界南总区刑事部 去年年中开始进行代号领先的行动打击黑社会和青少年犯罪新界南总区重案组昨晚大约10点开始分别在葵涌和尖沙咀的娱乐场所和公园拘捕58人他们分别涉嫌毒品罪案自称三合会成员和商人等警方在行动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有位黄先生在电话旁边，他说他曾经在马货柜码头工作的。早晨啊，黄先生。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为什么你是做什么工种的？ 我龙门架吊机的。 你就是龙门架吊机。 判头工都做过，是 啊。哦，你判头都做过。 是啊，好短时间。 好短时间，啊，咁啊。 点样先攞到咗合同㗎？ 哦，是啊，因为我做好少好短时间都是， 但是如果你做这个龙门吊柜啦、吊架那些，做了多久？ 我做了几年咯， 几年 加埋六年到。 你讲讲你的工作环境同埋时数以及薪酬嚟听下咧。 环境又差啦，啊，又埋即系翻亲都翻有12个钟头，即系做个盘头。 最低限度12个钟。 是啊，唔到你唔做嘅12个钟，因为你唔做佢唔搵你开工㗎嘛。 Okay， 你唔会合作。 唔同佢合作就唔搵，即係所以就剥到你剥削到你盡。用到你盡。 我咪想讲呢啲嘢，我想解入返你嗰个问题，话点解公司即係大个大公司加人工俾判头，判头又唔 好啊。你讲嚟听下。 因为呢我嗰时我冇做嗰时呢， 嗯， 是即係以我所知啦，因为佢判到公司初成立呢，就係，是，以前我哋吊机嗰啲部门啲主管， 嗯， 去 出嚟开工啦，出嚟 开 下 啲 房出嚟嘅。因为我冇做， 嗯， 我冇做公司工嘅时都係由嗰啲主管打电话，即係佢休主管打电话搵返我去做咗判头工㗎。即系点解咁样咧？其实即系咁，点解唔会话理佢啊？咁样 咁咪私相授受咯，咁咪即系系咪啊？即系你无论点都好，即系好明显，我头先计嗰条数嘅就嗰2000蚊一个人一个月嘅就嚼咗佢咯。 佢会唔会监管？佢话唔理咧？咁样佢即系个原因，可能我怀疑就咁样咯。 唔使怀疑啦，呢个相信即系琴日。即係我哋都有類似你呢個背景嘅經驗嘅人打嚟，都係咁樣講。咁所以你咪，即係你政府就應該要介入啦，你大佬。 話佢話佢又唔，我俾咗你俾咗嚿錢判口公司，判口公司我唔理佢唔知㗎。咁以前判口，而家判口公司嗰啲老細都係以前打嚟。 咪係咯，呢個大家一咩？我想問下你了唔了解而家大概即係？即是你剛才我哋讲到啲工业意外呢， 嗯， 我真係好担心呢一样嘢。我原来香港原来有咁嘅九反之地，啊，完全新工业革命啊，大家真係要諗下。即係咪嗰啲工业意外真係 揞住啊， 揞住嘅。安家费肯定啦，收完安家费叫你一定唔准透露係咪呢啲保密，否则嘅话攞唔到呢啲安家费。一定是咁啦。 佢话因为佢成日话因为系一个私人地方，咁好， 嗯， 多嘢你哋在价系唔会俾个价钱。 私人地方就唔好叫警察去帮手啦。 系咯，私人地方，啊，你只搵啲保安搞啦。 系啊，佢都好婉转嘅，佢都经过好多部门手续，佢需要嗌到警察或者嗌到。 咁佢琴日要嗰阵时候，警方咪要嚟帮佢咯。 咁要嘅，系啦，冇错，冇错。 大佬，工业意外嘅时候就千祈唔好有警察，唔好有传媒嚟，系咪啊？最好冚住，啱唔啱啊？ 系， 咁所以咧嗱， 咁我唔阻两位，我想俾多啲其他。 好，多谢你啊，黄生啊， 知情人士啊， 即系我相信大家都即系唔使谂啦，一定呢啲咁嘅。即判头咧，原来就系呢啲货柜码头嘅公司， 嗯嗯， 根本就系以前啲主管走出嚟，就大家就围，啊，俾甜头佢，亦都因为知道呢啲业界， 嗯， 知道啲咩点样做，于是乎咧， 嗯， 公司就能够咧系将一半以上嘅就外判咗出去，咁啊控制又容易啲。有咩事呢？唔关我事。 喂，照计啲兄弟班冇理由咁样吓，唔益噶，唔睇住兄弟嗰啲利益。 讲到一有利益，就冇兄弟噶啦，仲边有兄弟可言呢？不过呢，我希望呢，即系我哋呢个 D 一百咧，我哋希望大家即系要信我哋啦。我希望大家即系日后啊，我哋呢个台系应该做到咧，如果。 主流傳媒不知道、不肯報或者不想報 或者報道不正確、不全面、 啊、我們對於貨櫃碼頭日後有什麼工業意外、我真的希望要跟李卓人說清楚他們的屬會請他們都能夠有什麼事發生呢都打給我們我們要跟你們一傳十一呼百應 那你又不歡迎工聯會你又 如果工聯會呢不做公策如果他不是剝削工人利益我絕對歡迎有什麼所謂呢左中右我們這些就是真正的接受左中右他們那些呢我們說什麼呢或者職工民說什麼呢就踩到盡是不是跟著有李小姐早晨李小姐 早晨 喂是早晨 是啊你想讲外判的是不 是是是是是因为呢我知道呢即是他卫生署和医管局的他们判那些仲犀利啊他们那些现在有做开那些公务员那些呢就一万二千几他判入去那些七千九百几八千蚊都不够啊那个差额仲差得远啊 是 你医管局都是啦又是之前是得六千几现在七千几的。 所以这个就是外判制度呢这个是一个绝对是剥削工人的一个最这个是穷水猛兽来的真的 还要没有那些福利呢因为他们那些政府请那些 说你有自雇人士真的 随时是这样是政府带头 是啊 那你说私人公司 得多、啊、 大佬、啊、私人公司不过呢李小姐即是这样讲你剛才講的那些呢多數 都叫做是文職啦是不是 不是 文職的是什麼來的那些是什麼來的清潔的清潔那些對不起我會錯你意 要 不 買做清潔的、 okay. 文職那些我們就不知道因為做清潔的 文職那些都有的有很多現在呢很多都是合約跟住就即很多東西都是令到很多原本的福利都沒有那你講的外判 是對不起我會錯你意清潔工啊、即但是最低限度呢我们希望呢我们看到呢有这个最低工资之后但是没有标准工时呢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这些这样的外判呢这些判头呢真是过水湿脚湿得这么尽你刚才说的那个呢哇每个说哇拿了成三四千元、哦。 是啊 一個月 所以他们不用做都我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说他们不用做都赚了人家一半因为要做那些才得七千九百几、 啊、 即是要做才是多他那三千多。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政府你以出之物你都是出了去的为什么你又要益那班这样的判头 是 啊 即是我真的想极他们即是想极都不明白你不用怕我好像货柜码头他们会一下子即系一个翘起罢工啫， 你真系太少呢个公务员嘅朋友，你真系唔想管啊嘛，啊干手净脚啊， 咁呢个就冇良心咯、啊。 其实政府就最衰，最大头剥削就系佢、啊， 你冇良心， 剥削劳工最无良就系政府 啊。唉，我哋1831138，如果你都觉得，如果你系被剥削紧嘅。 咁好啦，唔阻你哋。 多谢你，即系提醒我哋，其实咧， 小姐， 其实货柜码头咧，今次呢一个罢工咧，就一石激起，我希望千重浪。不过咧，似乎激唔起。你睇下今日，我哋今日嘅报章唔系好大篇幅噶咋， 所以要坚持。你记唔记得嗰次扎停工嗰次搞到几大件事？ 系，要坚持嘅，冇错。 坚持，我就系情愿冇饭开， 系， 我唔出粮。冇量出， 不过最惨咧，而家系分化咗啊嘛，即系好似港台一样啫嘛，香港电台系嘛，你电台同电视部分化咗，系嘛，你睇而家件事又系一了冇啦，又系静晒啦，因为电台班友唔肯帮口啊嘛，你而家货柜码头一样啫嘛，你嗰班直接由呢个货柜码头出粮嘅。嗰啲員工，喂，你關我咩事啫？你哋外判啫嘛，唔關我事，你唔好搞亂個局添啊，大佬。唔係人於是乎咧，就係有自私嘅心態咯。即係人如果有自私嘅心態，你又唔想個社會有進步，你覺得你側邊嘅人做嗰啲嘢唔關你事，我就唔出聲咧。嗱，遲早就到你自己嘅。即係呢一個就係人有冇一個良心， 俾人有機可 乘咯，有冇一個良知，有冇一個良知，有冇一個原則。嗱呢样嘢咧，我希望香港咧，即系越嚟越冇咗呢一种嘅道德嘅理念嘅精神咧，冇噶啦，香港啲所有核心都冇噶啦，大家就向钱看，短线嘅 維護自己個人的利益的，那香港就玩完了，你想不想是這樣？是吧？即是這個世界如果搞到這樣，新工業革命，我們 D100 要帶起，我覺得貨櫃碼頭和機場，原來有同事提我們， 有人 機場裡面都是這樣， 那些意外， 說國際機場和這個國際貨櫃碼頭，原來都是沒有網管的，工業意外是蓋住的，給了安家費，你不出聲簽了字，收了之後你不准向外公布的，這些這樣的做法呢，在我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仍然存在的話，你覺得合不合理呢？是嗎？所以他們說經濟多蓬勃多發達，原來內裡有這麼多這些這麼黑暗面，我們就要出聲啦。所以呢，今天這個貨櫃碼頭圍他，其實他都沒有癱瘓了，條路一樣有很多通道在走的，所以呢，我昨天就估錯了，我以為昨晚就會托他們走，因為我根本就不熟貨櫃碼頭裡面 的運作，根本那條路不是主要通道，就算是根本有其他可以運作，就算有影響，影響不大，他就睬你都傻咯。 你就留意一下，不過通金不響到啊，如果唔係咧， 通喺出邊寫緊稿啊！ 一打風嘅時候，佢就話緊急應變中心啟動啦。嗱，如果真係癱瘓到嘅，呢、這個緊急應變中心有乜嘢唔啟動啊？係嘛？即係話冇料到咯。 所以咧，嗱，我哋即係用呢個貨櫃碼頭今次呢個罷工咧，嚟引申日後佔領中環，用愛與和平佔與中環應該點做？電話旁邊有鄭先生，鄭生你好， 早晨，早晨。 你都是想讲下外判，外判底下的。 我讲你听 啊。好啊。 主要呢，为什么要外判呢？就是因为他们想看不公人债。不论你被炒也好，自己辞职也好，因为个雇主就想悭咗一笔长期服务金啊嘛， 系即系呢个咧，正如政府外判嘅原因，都希望有一条大嘅退休金嘅制度底下嚟避免呢个。当然，我哋当然明白啦。不过咧，阿郑生而家最不满、最令我哋唔开心嘅就系，喂，你每一次外判，如果你讲到加人工，你政府好，或者你而家国际嘅货柜码头好。喂，你都唔好濕到盡啦、啊！你都俾翻少少，俾個合理嘅加幅啊！人哋既然都加咗出嚟， 咁唔係我認為咧，個最要就係嗰個不退休金啊！真係 唔係我知啊，即係佢哋已經冇咗噶啦，佢哋都唔會有噶啦。公務員佢哋唔係噶啦，貨櫃碼頭佢哋都唔係好似貨櫃碼頭公司核下俾佢嗰啲福利，佢哋都冇噶啦。不過我一講緊就是、每次加人工，每次調整啲薪金，你要判頭都唔好舐到咁盡啦、啊，大佬。即係換言之，你嘅承判商俾判頭嘅時候，你都應該要白紙黑字寫明我加幾多俾你，你要個合理嘅。百分比加翻俾啲員工先啱啊嘛！而家所以點解我哋要揾你出嚟就咁解啊嘛？佢唔肯蒲頭，成日就話加5%就算，咁咪大家咪僵咗喺度咯？係咪啊，鄭生？你以前你有冇做開？ 我應該即係我哋做生意知道呢樣嘢啊嘛。 係你做開生意嘅 半口制就係、是、半口制就係想慳翻。 阿鄭生，你係咪半口嚟㗎？ 啊、 你是不是判头来的？ 不是 判头。 不过你退休很久。 是，但是即是你就算是我问你。 看不过眼。 你做生意你都知道，你都说看不过眼。现在人是不是越来越贪心啊？当个社会越来越贪心呢， 我们打洋行工呢，看看打外国洋行工呢，70年代呢，即是没有公积金呢，我们以前已经有 pension fund 了，即是工有，我们伙计有工有5%，老 板 有我哋供5%。 系啊，过往有啲嘅系雇主系几好噶，即系安排比而家仲靓啊！呢啲 吓，80年代我哋做生意都系，都系跟翻住即系。 阿郑生， 你好好啊， 你都晓讲啦，两个字叫做洋行啊！你真系政治不正确啦，惨啦！嗱，又一个咧。打嚟呢就差唔多要舉起呢一個嘅港英年代嘅紅嗰啲咩旗話， 紅絲旗啊， 紅絲旗。點解香港人咁懷緬呢？就係人哋以前啊，你話點樣殖民地，人哋嗰啲洋行對我哋嘅員工都叫做合理嘅薪酬，亦都有退休保障。喂，大佬，你而家 要我哋對員工都係咁。 係啦，回歸咗之後。 港人治港了，我們現在這些公司怎樣對我們的人的打工仔女啊，所以真的好，即是你說說到這裡呢，就真的心噏兼無人， 最陰公就是沒有了一筆長期服務金， 是啦，多謝你有良心的退了休的商人啊，鄭生，多謝你提點，都是告訴我們， 順便又要說一句，就為什麼那個經常說的退休制度不可以改變呢，真的啊， 現在周永新被委任啦，去研究退休保障啦，你知唔知佢跟住点讲啊，佢话唉，根据我哋香港而家咁嘅发展，未来五至十年咪十年啊，都唔使諗啊，会有退休保障制度可以实施啊。你几多岁啊，大伯？六十几啦。 仲未曾可以两蚊坐 花甲，花甲年龄步入係咪我哋而家控制完哥哥廿零三十岁啦，到你四十岁甚至五十岁才有退休保障，你可能再做多几年又说退休咁你说死了，你说香港人哪有前景啊，大佬哪有，即你会想想这个政府根本是不是为我们做的事，所以呢为货柜码头为中环就只可以做这些事情，逼上梁山不是什么事啊。 喂，我都系讲翻咧，即系虽然呢个《苹果日报》喺个 A 二版咧，A 六版啊，就讲呢个系货柜码头嘅工潮或者罢工，佢标题都系要打手板嘅。佢话逾百外判工日夜冲击货柜码头， 呢个系咩报纸话？ 呢个《苹果日报》啊，然后上边咧整句咁样嘅，要求时薪增12.5，承办商只肯加3元。喂！用呢个标题即系讲到好似啲工人好似贪得无厌咁， 所以咧，所以咪就系咯，我都话咧好多报章嚟。如果你话连，当然咧，苹果即系咁讲，肥佬黎咧系经济思想好幼嘅大佬，即系佢真系即系切切实实，我都话一个大商家嚟。呢个我唔即係大家無可置疑啊，咁但係你份報紙咧好多打工仔女睇嘅，亦都好多中產睇嘅。如果你咁寫咧，你就真係令人覺得原來咧，我哋班即係做12个钟头最低限度一間嘅嗰班員工，俾嗰啲判頭剝削，係嘛？俾大公司大財團剝削，然後所謂嘅衝擊，日夜衝擊。是不是错呢，是不是，即是你要，即是当然他下底都有写，就说李嘉诚垄断泊位，工人难转工，咁都有讲返少少货柜霸权。 定係都有另一个效果嘅，啲读者可能我又或者我心多嘅啫，会唔会实际系话，即係话系咯，啲承办商出售咁低嘅呢，俾三皮，而家我要你加12.5喎。咁當然啦，以呢個12.5相對於我哋而家個最工最低嘅工時最低工個工資嚟講，28蚊啊，而家加到30幾啊，30啊， 你個最低工資 係咯係咯， 咪30咯， 係咯， 係啊，5月1日啊嘛， 係咯係咯，咁 示威外判工啊，不如啦，嗱你講開咁樣，不過咧蘋果咧都會將呢個3個。有例子外判工親屬慘況，其中有一個咧輪盤操作員陳家驅，因為扭傷腰頸，正放工傷假，需要做物理治療。佢話咧工作嘅時數咧超長，整日坐喺吊臂機嘅操作室上邊俯視地面，令到頸腰磨損嚴重。佢咧就批评啊，抨击李嘉诚作为香港首富，只懂压榨工人血汗钱自肥。跟住咧，亦都有个又系呢个城系省员啊，即系我谂即系都喺码头做嘢嗰啲啦。佢要做足24小时先至得个1300蚊，价钱太低啦，衰过做洗碗，洗碗都有30几蚊一个钟。我哋日晒雨淋又冇时间食饭，佢又话判头唔会主动加薪，真系忍无可忍先出嚟咧，日夜冲击货柜码头。仲有一个轮盘操作员何先生就话啦，长年喺吊臂机嘅操作室工作，大小二便内里解决，环境恶劣，最惨就食饭同休息都喺吊臂机上面，最辛苦系工作时间长，有时做足72小时啊。 哇， 成个人散晒，希望改善下，72小时即系3日啊，諗吧。 即係頭先打過嚟咪呀咁講囉。最長要做72小時。 咁啲消防員真係好清閒囉、啊。 消防員即刻收聲。 出勤嘅時候呢 消防員即刻收聲。 又可以打下波啲咪呀 打排球跑步。 係。 即、刻收聲。 有時候仲要同老闆洗下車。 72小時嘅工作連續。這個是不是人做的工作呢、是不是真的要我們發起新工業革命呢、是 人間地獄、 即我覺得這個魚越搞下去、你傳媒就要將這些東西要揭露出來咯、即我們要傳媒就有良心有良知、所以呢蘋果今天呢就放在 A6 我希望呢即如果我是他呢應該放在 A1、是不是你為民作聲為民發聲 有可能他們編輯這樣想都未曾有人傷，未曾嚇、警方又未出行動嚇、 當幾宗 呢個緊急應變箱未啟動， 當警方出、 即未升級啊， 未升級，因為人真係唔夠，嗱得200人、有大學生參與，嗱當然你越呼籲多人參與咧，嗰啲咪外國報章就話啦，外國勢力、外人嘅勢力都唔知咩事。为反对而反对、对不住我就在这里呼吁、大学生的良知我很开心、听到有大学生 有中大有学联代表 所以我觉得呢学大学生就是社会的良知大学生这些不参与参与什么、是吧难道只是、浸会我们的师弟的阴功不过他们都改过、是吧即搞 function 就是拿人家那些 最便宜的不过他们后来都改过都跟着就加入 做义工 做义工这个真不幸中之大幸亦都好的收场好开心大学生就要多些这些参与、你如果都是大学生又或者你都是被外判工剝削大家不就是去了洗过一定是要货柜码头的员工啊你总之觉得这个制度不对你就要去参与。所以呢我们 D100 一呼百应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 Facebook 将这些好一点的新闻或者将这些外判工的苦况要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告诉香港人知不要丑化他们。他们不是日夜衝擊啊，大佬，係咪？佢哋真係，佢哋唔係衝擊啊，佢哋攞翻佢哋應有， 夜夜已經係爭取自己嘅權益， 爭取自己嘅權益咋，大佬啊！即係可能蘋果攞呢個條咧，佢衝擊嘅真係佢又冇，可能佢係寫著個人無心啦，但係希望佢哋日後咧最好咧，真係能夠將嗰個責任寫多啲，就話點解佢哋要咁樣揾個新出嚟。同嗰啲保安打交佢哋想㗎。佢想搵食即出嚟求财呀唔係求戏㗎大佬。好啦 ,183-1138 风波里的茶杯。啲同事提我哋听日星期六原来逢礼拜六呢係8点开始。 喔呢、這个最高指示牌呀。 瞓多半个钟咁我开心一啲。如果唔係呢我又要唔知道边度冲击呀。係好啦今日。 听日见。 到此为止听日又系你呀。 又系我啦。又系你啦。 OK, 拜拜。